的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 中过年，下一句啥来着？当当当当，笑开颜，欢乐欢乐中过年啊！ 欢乐欢乐中国年， 活到永远， 跑调哟！ 哪有？哎，大家好，这里是咱们新一年哈，今年的先头客栈， 对，今年第一季的先头客栈， 又跟大家见面了哈，非常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哎，没出正月都是年。 对，有一句话是二月二之前都是年，对吧？ 不是没出正月嘛，反正就这样。一般呢，我是十五之前给大家拜年，就没过十五都是年。哎，过了十五之后就没出正月都是年。 对， 过了正月的话就哎没出二月二都是年。 没错。 好了，那在这里我是疯子娘， 我是赛貂蝉。 哎，我们三个一起给大家拜个晚年喽。 没错， 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就像这个欢乐中国年里面所说的一样哈，欢乐欢乐中国年，新的一年开开心心的。哎，在这里呢，貂蝉， 对， 哎，新的一年打算怎么整呢？ 撸起袖子使劲干呀！ 怎么个干法？来，给你一分钟，先阐述一下。 我准备谨遵习大大的这个召唤哈，撸起袖子使劲干，让我们这个闲头客栈能够红红火火的。 继续。 说完了，说客栈红火了，不是结束了吗？ 哪 有什么比客栈还重要的， 对 吧？ 哎， 还有 啥？ 先头酒大卖。 感谢感谢。 大掌柜又乐了，你看你这一开年你在这拍马屁，合适吗？ 我说的是实话呀。 合适吗？你这样真是的。 怎么不合适呢？ 没事，我就代表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对， 开年不跟你吵。 哎，听话，今天真听话啊。 是吧？那这样，大掌柜，开年了嘛，我们是不是都说了祝大家红红火火？先头客栈一直以来咱们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吃喝玩乐。 没错。错。 哎， 送福利 啊。也对， 对吧？这才是我们秉承的原则吧。看起来第一天雕啊，这个刀啊磨得够快 啊。是的。 残哪儿了呢？掌柜自残一下呗。 那必须的。咱看起来第一档活动肯定是我的。 开年 对， 开年第一天哈，大掌柜的谁都抢不走。为什么呢？因为本节目由先头酒独家冠名播出。 没错。 好，那这样，大掌柜，这个咱们今天准备给我们的听众送什么样的福利呢？ 今天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听众， 就有机会获得咱们鲜头酒就从来不打折的鲜头酒的八折的购买机会，而且你每人一次，不限量。 等等，从来不打折。 对， 咱不是有批发价吗，大掌柜？ 对，其实我说的这个批发价，因为咱们自己是酒厂嘛，啊，然后那个咱直接就是批发价的基础上再打八折，基本就是一个成本价的。 哇， 一次 哦，批发价的基础上再打八折。 对对对。 你看这样，我问问您哈，咱们那个最近也是特别火，大家都特别喜欢的那个鲜头菊花。 啊，对，今年过节的时候， 这款酒 走了，我都记不清走了多少箱。 哎呀，忙坏了。 对，忙坏了。 那这款酒原价是多少钱？ 咱们零售是，咱不说零售，咱们直接说批发吧。 不不，我还是想先问一下，咱们零售的话，这一瓶是多少钱？ 零售的，咱们终端店和那个终端的超市卖价是128一瓶。 128一瓶，那我们一箱的话是六瓶。 对对对。 六瓶原价是768，然后768，咱们的批发价呢？ 咱出厂价，是360一箱。 360一箱，里面有六瓶，合60块钱一瓶。 对对对对。 啊，那我们今天是在360的基础上再打了八折。 对， 是吗？ 没错。 360乘以0.8等于200。哦，哎，这八折力度还蛮大 的，便宜好多呀， 288，将近100块钱呢。 嗯，没错。 我总感觉好像八折力度不太大，但是算下来，妈呀，便宜100块钱，300多块钱的东西一下便宜到100。 对，因为这 288里面有六瓶。 对，因为这里边这个，比如说那个，咱四娘说的这个，这个小100块钱，这100块钱里边，第一有我们酒厂的一部分利润空间，另外呢还有咱们经销商的利润空间，还有咱们其他的这个，包括说酒瓶啊、罐装啊、包装啊，这块都有很多费用在里边了。所以说咱们现在今天推的活动，基本就是一个完全成本价的一个销售。 好 啊，不为赚钱。 而且咱们的那个鲜头菊花并不是箱装没有包装的酒，是单瓶有包装的，而且包装非常的精美，是吧？ 对，单瓶有包装，然后可以就是还有那个两瓶的手提袋包装。 对， 就一箱六瓶里边有三个手提袋。 这样 so that's nice。 那个酒瓶真是很好看。 而且那主要是 细长的， 我觉得还是那酒好看。 哎，酒好喝。 哎，酒还蛮好喝的。而且还是一款可以冰镇的菊花酒。 对 是菊花的白酒。 对 打住，咱这广告打得有点太赤裸裸了。 哎呀，拜年了， 收。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刚跟您说的不只是鲜头菊花酒，还有很多，凡是鲜头酒旗下的所有的系列，全部都可以打八折，是吧？ 对对对， 今天 咱们所有的单品都是可以打八折的，就是您有一次八折购买的机会，然后是 限量吗？ 不限量。 不限量。 对，比如说那个赶上亲戚朋友结婚了，说你要30箱、50箱，没问题。 so that's nice。 对呀，这明天啥节来着？四娘， 情人节喝酒啊？ 那怎么不能喝呢？ 不喝。容易出事儿。 哎呦，悄悄的 不喝。好了，那咱广告先打到这儿哈。那么也是和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咱们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会在公众账号上推出10名幸运听众，获得不限量鲜头酒八折购买的机会。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的鲜，偷着喝的喝， 对， 客栈呢就是客栈的客栈咯。 没错， 随意回复任何哈，比如说你可以给我拜个年啊， 对呀， 你要给我发个红包啊，没事来者不拒，是吧？ 好了， 想的好， 该进广告了。 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在公众账号上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 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什么歌啊这是？ 你确定让我唱吗？ 你唱两句呗，大过年的是啊。 你给红包吗？ 大掌柜给。 大掌柜给吗？ 给，没问题。 给5毛还是1块呀、啊嗯？ 看唱的怎么样了，是吧？ 唱得好，给2块是吧？恭喜你发财， 谁发财呀？ 恭喜你精彩，大家都发财。 哎，没错。哎、 所以红包嘞？ 红包当然下节目的。 下节目再说。 大掌柜每次说给红包，从来没给过。每次大掌柜说带着出去吃好吃的，从来没吃过，都是给听众做秀的。 这怎么能？你没少吃霸王餐啊？总让我说实话，搁这块 儿。你。大家新年好啊！ 大家过年好，恭喜发财！ 好了，不跟你闹哈。那这一时间呢，这里是仙乐客栈，依然正在为您直播哈，也是咱们开年的第一天，今年的第一天。当然了，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所有的听众哈，有没有现在喊大压岁钱的？ 哎呦，我这过年不少人给我压岁钱呢， 真的收了几块呀？ 都让我妈还回去了。因为毕业啦，上班啦。就没有了， 咋的了？你还在幻想自个儿是没毕业的小姑娘？你还 可不呢， 你还到10年前呢，你都 总觉得自己15、16呢？ 拉倒吧，你35、16了，你 哎呦， 40岁了，稳重一点好吗？ 哎呀，你总是把你 40岁怎么能说到那么大呢？我这才啊， 才刚18， 才50， 我还以为您要说你这才刚18呢。好了，也是不跟大家闹哈。这个我们开年呢，当然第一天哈，也是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先头客栈，是由先头酒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在我们新的一年啊，先头客栈其实有一些新的计划。我们老听众都知道呢，咱们先头客栈是一个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平台。大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在先头客栈里面呢，可以点击这个查看历史信息，所有但凡是入驻过先头客栈的商家们，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啊，都不是一次， 没错， 是永久的，对，永久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啊，之前咱们比较火的几个餐饮哈，你像这个当院儿， 对， 酱 小料理汤， 对， 鸽子 是宴宾饭店的， 对，萧山的啊， 对，还有这个 绿卓小筑 也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小餐厅， 对，没错， 还有像 石棍瓜子儿 、还有这个爽翻天那个重庆老火锅，等等等等的哈，大家比如说可能有给出您8折的优惠的，也有给出这个 会员价的， 这个活动呢都是永久有效，只要你持先头客栈微信公众账号进门出示给这个服务员看一下，你就可以享受它的折扣了，相应的折扣哈，只要先头客栈不关门，只要 这个店不关门， 都可以享受，这也是我们和店家所达成的一个共识。 对， 当然了，如果在这里也非常欢迎大家监督，帮我们进行监督。如果你发现有任何商家没有遵守，你进门出示给他公众账号了，他告诉我， 你不好使， 哎，说不好使，我们活动结束了呀，或者等等等等，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推卸的话，没关系，都可以直接在仙都客栈公众账号上来向我们反馈，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决，或者是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 对，打我电话。 哎，多少大掌柜？ 13910113033。 哎，真好戏呀。 老梗了，这梗简直太老了。 对对，因为之前是咱们跟山楂都已经沟通过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存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例这种状况。 是的，是的，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及时的跟咱们栏目组沟通。 嗯，好。所以呢，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先来进一小段的歌啊，也 是对，听一首喜庆点的吧。 喜庆点的可以，没问题。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留给大家来进行互动吧。您看刚才这个连续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哎，你是 老听众， 今年的第一位给我们进行留言的朋友， 哎， 第一句话就说仙都菊花好酒。 嗯，没错， 感谢夸奖， 感 谢，感 谢哈，没关系，可以恭喜你可以获得8折购买仙都酒任意一款不限量的机会。 嗯，是的， 哎，所以呢也感谢其他听众的互动哈。这一时间我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给我拜个年儿，也许我能给你发个红包哟。 嗯，没错， 好，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来自许冠杰的财神到。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利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甜情。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和所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脚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正义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大众庆新春，望财神到。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财神到》，是咱们的大掌柜送给我们所有仙粉的。 对，新的一年里，祝大家 那个财运亨通， 嗯， 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嗯， 对，主要还是财神到，发大财哟。对， 没有人跟钱过不去。比如说，我就喜欢发财， 谁不喜欢发财呀？ 可是怎么等了这么久，就没人给我发红包呢？我们的听众太没有诚意了。 慢慢会有的。 嗯，那我给你们发红包吧。 好啊。 嗯，大家这个，嗯，行行。这个加大掌柜微信给大掌柜打电话，一会儿我排着给大家这个发红包啊。 嗯， 好，一分也是爱哈。 没错， 咋那么抠搜的呢我。好了，那刚才我们的歌也听完了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几位听众， 嗯， 像这一位叫梦里梦见梦不见梦现。这到底是梦梦啥呀？ 对呀，梦里云里雾里， 梦见赛貂蝉给你发红包了。 哎呀，赛貂蝉美呀！ 啊，那你也就做个梦吧，我跟你说，还是得白点儿。你想从赛貂蝉嘴里面抠出一分钱， 都是磨刀的，不是善茬， 那简直比登天都难啊！ 有， 给我拜年了吗你？哈哈哈啥呀哈？好吧，你既然没给我拜年，那我还是给你送上个福利哈，我们的仙桃酒八折， 对， 不限量，购买的机会， 好， 送给这一位听众。当然了，还有这个叫做尊严，尊严一上来就夸我们了，说不错不错，是不错。你看是这个赛貂蝉比较不错，还是风四娘比较不错，还是大掌柜比较不错呀？ 都不错，都不错。 嗯，你得说都不错， 必须得排个名出来，我看你咋整。 哎呦，别为难，这是大过年的。 过完年回来，我和雕角色互换了，怎么变成我开始雕，又雕又难缠了？ 哎呦，知道就好啊。 因为赛貂蝉长大了， 没错，新的一年长大了一岁。 看着赛貂蝉长大了一岁，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觉得，哎呀，自己辛苦养的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打死你我！终于从十七岁到十八岁了。 大掌柜，赛貂蝉要打我， 我拿刀砍你！ 他要拿刀砍我，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有暴力倾向的员工开了他。 关键是开了他谁磨刀啊？ 那是吧？这么个员工可难找啊！ 没事儿，咱们这个杀杀自残。 那不行啊，那万一给的你说力度少，是让他来不让他来呀？ 肯定有上家愿意自残，是吧大掌柜？接着电话了吗？ 是说我呢吗？ 你看看家第一天大掌柜先来自残了。哎，大掌柜自残完了之后呢，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吃喝玩乐的商家都来仙桃客栈自残一把，给我们所有的听众送上福利哈。怎么个自残法呢？哎，您只要能给我们听众送上福利，咱们的仙桃客栈的大门就永远为您开放。 没错， 甭管是吃的、餐饮的任何类型的餐饮，或者说玩的，比如说你开了一家桌游吧，哎，台球厅、小茶楼等等的哈，或者说这个包括咱们你看落地活动的那个滑雪场， 滑雪场、旅游景点呀、都可以、 像 KTV 啊什么的，温泉度假村啊都可以。 对对对对， 是是是啊，还有俱乐部。是吧？你看咱们上过、这个、 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哎，最高大上的有帆船， 对， 哎，这个比较随意的呢，也不能说随意，就是比较有骑士精神的哈，就是咱们的自行车，还有摩托车，还有户外徒步俱乐部， 对，等 等 等 等， 还有这个越野，是吧？ 越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越野组， 哎，对，是，这都是我们的老客户了，也是我们的 老朋友了， 所以呢，您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来加入到咱们仙桃客栈的平台当中， 对， 给大掌柜打电话就好了。大掌柜，来，电话号码多少？再报一遍。 好，139 1011-3033。 嘿，真好记呀。好了，该进广告了。 你看这个导弹猫说了，发不了红包，没事儿，加大掌柜私信，大掌柜就能转给我了。加大掌柜的微信1391011-3033，发了之后大掌柜来给我转发。哎，你看我肯定我能记你一辈子，我一分也是爱呀。啊，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进行小段子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交换。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放掉 我干嘛我愿意呀、啊、 你先说你愿意吗？ 我们结婚吧。 不好。 我刚才想说 你要说愿意的话我就跟你说，你给我发红包你愿意吗？ 你就这歌不是我们结， 你给我发红包吧。 你这不一样， 估计明天你们俩的红包就该多了啊。 真的、 今天和明天不是一个日子 啊、 对吧？ 啊， 像我们这样都没红包、 没有哦。 大掌柜，你这样不好啊！怎么这就把我们俩给卖了呢？ 没错呀、 明天什么日子？我也不知道哈，明天再说吧。明天礼拜二，工作日， 2月14号。 嗯，礼拜二。 工作日，哎， 对， 怎么过呢？上班过，睡过去就行了。 直播节目过，心得客栈陪你过。 哎，对，那多好啊，是吧？对，我这明儿晚上下班之后，我就打算去这个电影院里面，就专买3号座，不差钱儿。哎，把3号座全买了， 准备找 人 艳遇是吗？ 我让你们挨着，我头5分钟我在1号座，我再过5分钟我跑3号位上，我再过5分钟我跑5号位上，我把整个一厅的3号位全包了。 我以为你要在门口当黄牛呢，直接买一个座花2兜的钱 啊，这可以， 其实这是一挣钱的方法啊。 哎，没错， 真是哈、这比卖玫瑰花省啊，不是赚的 多 呀。 对， 我本来还准备批发点玫瑰花呢，晚上就专门逮着男人卖。帅哥，你给女朋友买束花呗。 哎呦，别说今天咱俩去后面那个市场啊，那花那个多呀。 哎呦，这个 那由谁给我买一个呀？ 你这话你可千万别说，你说了的话，我跟你说，没准咱听众就有 地址，别公布，咱就不公布，万一明天早上， 哎呦， 直播间外面全都是花仔。 没事， 让我盛情难却呀， 让大掌柜牵强完，大掌柜你给三貂蝉把一下关，正合适这。是吧，天天吃狗粮的单身狗呢， 那个排号报名 单身狗呢，完了就让大掌柜给你把一下关了。咱们有这个想给貂介绍对象的，介绍男朋友的，哎，介绍老公的，都直接可以找大掌柜、啊，问问大掌柜貂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完了咱家有 买点酒， 小伙子 是吧，买点酒， 别打广告啊，真是的，这给你找对象呢， 对象不买酒这能过关吗？大掌柜 不能过关， 是吧？ 你就虚情假意吧，真是的，天天拍马屁，哎呦，本来咱听众有准备给你介绍一对象的，一听，哎呀，搞半天三幺禅是这样的人呢，啊，算了吧。 哎呦，你这太不实在了， 没准你这一下就去了好几段姻缘呢。 不怕，有的是。 听见了没？ 开个玩笑， 从法国排到美国了是吧？绕地球半圈加起来。 从美国排到美国。 那个， 行，就是这样。 行，因为咱们言归正传了哈。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吃，是不是？说说玩吧。 玩，有什么好玩的呀？ 对，今年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今年新的那个栏目计划呢，是更多的时间给大家介绍玩和乐。因为咱们不能光吃，咱们还有一些包括户外的这种徒步啊，比如说自行车啊，俱乐部啊，包括这个摩托车的俱乐部。今天刘总还跟我沟通，因为昨天他们已经有人出行骑车了。 哇， 我也在群里。 不冷啊？ 你看着他们哪冷啊，我们都急得不行了，所以跟刘总在沟通，赶紧咱那潇洒哥赶紧让我们也潇洒潇洒吧。所以大家在群里也昨天挺嗨。然后上周那个越野一族那个汽车人故宫长葛子他们， 又去越野了。哎，我瞅着了，去了那个，是一线天吗？ 要么就上周去一线天了。所以就说咱们俱乐部这一块是周有 活动。我看那个，因为这个我和雕也是在这个越野一族里面，还算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我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发的前几天是去了那个香山的防火道。 哦，对，正月十五那天去的。 哎，对，应该是，而且还是晚上，在香山的那个山顶上啊，俯瞰全北京城。大家知道十五那天晚上全城都在放烟花，哎，那天晚上我还在直播间后院呲了几个大呲花来着。 是吗？ 全城都在放烟花，然后在香山顶上俯瞰全北京的那个灯光啊，那个景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其实同样是玩，关键是你得会玩。 对，怎么玩？ 你得怎么玩？而且就是咱说完了，你可以去出去耍，但是可以探险，不可以冒险。 对， 这是一个很至关重要一个 点。安全很重要， 安全很重要。所以说，咱们俱乐部里边，不管是哪个俱乐部里面啊，都有非常专业的咱们的那个。算是技术指导吧， 哎， 对吧？ 我觉得哈，大掌柜，这就是咱们俱乐部存在的意义。 对对， 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什么呢？让大家找对组织。我想徒步，但是我一个人，首先第一，我必须要保障安全，我自己可能由于缺乏经验啊等等的，我不敢出去。那么，哎，有组织就没关系了，叫什么？这个合作的力量是最大的嘛？ 对对对。 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咱们会有专门的教练。有领队来指导你，比如说有可能，哎，你没有任何经验，那你肯定没有办法出去啊，越野也好啊，这个骑行也好，但是咱们有领队来组织你一起，你只要找对组织，哎，就可以了，跟着一块儿出去玩。 对对对，其实咱们俱乐部的那个咱们的教练呀，包括领队过来之后，跟咱们那个听众沟通的时候，我还发现，其实很多人，因为我朋友挺多的，很多人都觉得我特别贪玩。什么什么钓个鱼啊，爬个山啊，什么之类，骑个摩托车呀，类似这些，骑个自行车。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 跟咱们先头干的联系，咱们俱乐部有活动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您，然后跟咱们一起去把这个更多更好玩的地方多走多转。 没错，所以其实这一时间呢，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来说一下，就是咱们有帆船俱乐部， 对， 有骑行摩托车骑行俱乐部， 对， 有自行车俱乐部，有户外的徒步俱乐部，有越野俱乐部，有钓鱼俱乐部， 还有垂钓俱乐部。 我们这个其实基本上当然了，有可能我们马上还会有直升机俱乐部。 对， 快了， 因为年前时间太紧，一直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沟通这个事儿，可能年后可能还会去沟通这个。 是，所以其实平时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哎，我特别想去那麻，但是呢，我就是找不着门儿。哎， 对，而且一个人也不敢去，怕不安全。 对对对， 对， 仙都客栈呢，今天把门儿给你摆这儿了。如果你有任何咱们以上说的所有俱乐部里面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直接找到俱乐部的负责人。怎么找呢？您就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哎，查找历史消息。我们每一期节目，这个所有的俱乐部。信息都会在里面推送，您只要在历史消息里面找一找就可以了。点开那个消息哈，咱们俱乐部是什么情况啊？给大家推出什么样的活动啊？等等等等的哈，包括这个联系人的负责方式， 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对，都在里面，您都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去查找就可以了。仙呢就是神仙的仙，偷呢就是偷着吃喝的偷， 对， 客栈。那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听小段的广告喽。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的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8。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貂蝉呢，对不起 大 掌柜，因为我刚还想说一下呢，貂蝉是今年又长大了，又美了一岁，又终于会拱白发了的貂蝉。 讨厌了， 思娘是这个 越长越丑， 你才越长越丑呢。算了算了，不吵了哈，说正经。这个貂啊， 对呀、 这都四十了哈，那个 四十了， 我们也发红包呢，我觉得太俗。 没错。 哎，但是咱们秉承仙偷客栈的一贯原则呢，我们让大家新年干嘛啊？刷脸吃饭。 没错。 哎，你走哪儿吃饭都打折。 哎， 这事儿我觉得倍儿自啊，倍儿有面儿。 对对对。 你看，领着朋友们出去吃饭哈，这个一结账的一这个一结账一买单或者一结账的时候呢，哐、直接打一八折，哪儿哪儿都打折。我今儿打折，明儿打折，后儿还打折。我今儿 吃喝玩乐都打折。 对 对, 对、 太有面了，倍儿有面。 有的听众啊，真有听众跟我那个发微信也说，去了之后，在咱们某一家啊，咱们的合作伙伴里边，那个消费者吃完饭之后，结果一提仙偷客栈，咱们那个服务员特开心，哎呦你好你好，你仙偷客栈的，那个听众是吧？没事，您那个直接给您打八八折。然后那个听众给我都发微信。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包括 其实不止这样， 对对对，其实不止这一两年， 我还善用过职权 啊、 你知道，经常我和朋友出去吃饭的呢，吃着的时候觉得哎这家还蛮不错的，哎我就会直接问服务员，你们经理在不在，你们老板在不在，哎我就会跟老板聊一聊，我说我是那个99仙偷客栈的，我说我是这个主持人谁谁谁，我说那个你有没有兴趣来入驻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说觉得这个菜品还不错哈、哎基本上呢，哎老板就特开心。走的时候呢，当然人家是要说免单，咱肯定不能不给钱，对吧？ 是。 但是每一次呢，基本上都能打一八折、 哦， 所以我朋友特愿意跟我出去吃饭，说哟呵，行啊，跟这小妮子出去吃饭，走哪儿刷脸，全部八折。 是还是说明咱们这个客栈好使？ 对，仙偷客栈那个面很大。 没错。是，那么在这里呢，当然也要再次重复一下哈，我们仙偷客栈呢搭建了一个商家和听众的平台。咱们听众呢，但凡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但凡入驻过的商家，曾经出现过上过节目的，我们的优惠力度折扣也好，会员价也好，全部是永久的。 对，永久存在。 对，即使明年你带着你这个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号去吃，商家也必须给您打折扣。只要你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就可以了。仙呢就是神仙的仙，偷呢就是偷着吃喝的那个偷哈。如果您发现有商家不遵守的情况呢，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投诉，打大掌柜的号码1391011333。同时呢，我们对所有吃喝玩乐的商家也正在全面的招商当中。 是的。 如果你有任何，比如说你开了一家小店，我开了一家串吧、烧烤店，或者说 等等 的餐饮的，或者说玩的桌游吧呀，这个什么棋牌室啊， 对 KTV 呀、酒吧呀、都可以， 那也都可以来入驻到我们的仙偷客栈当中，只要你能给我们的听众提供福利，就可以了。那当然了，电话依然还是大掌柜的电话， 对， 可以直接打1391011333。来联系大掌柜就可以了。 对，咱们说点正题吧。 说正题，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听众的那个 咱们的获奖、 对吧？ 听众名单还没公布。 是啊，今天呢仙偷酒嘛，大掌柜开年自裁第一刀。然后我来公布一下哈，第一位是连续已经说过了哈，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名字叫做尊严的朋友。第三位呢，就是梦里梦见梦见梦见，好长啊，写你这名儿累死我了。第四位呢，就是捣蛋猫，说要给我发红包，结果发不了的，没关系，我给您发。哎，第五位呢叫做 Rico 阳光，第六位呢叫做阳，是个三点水的阳哈、第七位呢叫做群，第八位呢叫做兔耳精灵，第九位呢叫做鱼儿美人美妆，第十位呢叫做莫名其妙又发疯。恭喜 恭喜 以 上十位 所有的中奖听众哈、那么也是可以获得由咱们仙偷酒提供的一个折扣，这个折扣呢可以八折购买，而且是不限量的， 不限量的八折购买一次机会。 给大家推荐仙偷菊花酒啊，非常好的一款 9.9万，原价是批发价360一箱，6箱、折合60人民币一瓶，但是咱们今天打8折，6瓶只需要288块钱就可以了，还是一款补酒。 对， 夏天呢还可以放冰箱里冰镇的酒，知道吗？ 仙桃菊花酒冰镇更可口。 哎， 是、 啊、大掌柜张口就来。哎，这广告做的还够赤裸裸的。 因为这款酒呢是有身边有很多朋友痛风，我也是专门专对他们做的那种，因为夏天都喜欢撸串。 是 啊，就北京这边北方人都喜欢撸串，撸串的时候都喝2米酒。 嗯， 因为痛风的人就是撸串， 不喝 就不能、 嗯、 不能再喝啤酒了。喝完之后，明天早上起来脚肯定疼、 嗯， 所以就是咱们专门做了这么一款，也是咱们那个酿酒师傅祖传的方子，做了一款低度的，然后可以冰镇着喝的这么一款酒。 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好了，那这样哈、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咱们新一年的计划呀，包括咱们去年的一些总结。我们也都是简单的来啊回忆了一下过去、展望了一下未来哈。 好， 同时也给大家拜了一个晚年儿、那这个时间呢当然了我们还是要预告一下什么呢， 明天呢、 明天就是万众期待的情人节了。 嗯，没错。 哎，所以说情人节呢仙桃客栈怎么能没活动呢？ 必须有啊。 对呀、 啊、 首先如果咱们开车的哈，肯定大老爷们儿比较多，我们的听众里面 想要告白的， 哎，告白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小年轻的想要告白的，告诉我，告诉貂蝉都行，哎，我们俩都能给您这个是吧？撮合一下，哎，借着咱们的平台，当然了，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夫妻之间嘛。今年还得养一养，但甭管他养不养的、一定有很多听众可能平时不好意思对媳妇儿说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仙桃客栈这个平台， 对， 来跟媳妇儿说一下，媳妇儿你辛苦了，每天洗衣服做饭的真的好辛苦呀，善待一下女人吧，男同胞们， 你来给我们的客栈留言就可以了。对， 明天哈，这个思娘我还有貂蝉一定会精心的整理一番，替大家做一个浪漫的表白，浪漫的情人。 如果你给你的，我说只能说女朋友了是吧？或者说给你的爱人送了一份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礼物， 小礼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好，是包括情人之间的小故事哈。 对， 哎，投稿都可以全面征集，也就是说，相当于明天我们就纯互动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仙桃客栈的广播当中听到你的名字的话，你就赶紧的联系我们吧，尽情砸来哈，不限题材。 好，节目的最后了， 给大家送上这样的一首歌哈，是这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咱们老百姓啊，真高兴， 对，真高兴呀， 真高兴。好了，仙桃客栈关门喽， 拜拜，明天见喽， 再见， 明天见。